昭华工会方面其实并不明确知道这边刷新了 BOSS， 只是他们也存了类似的心思，散布地图各处的玩家也就留意上了。最后，世界之树这边的昭华工会的玩家发现了月云工会方面的异常动向，立即就做出了汇报。昭华工会这边一听，这倒好啊，对方人都聚起来了，说明已经是杀上了，咱现在赶过去后发制人，没准正好捡个便宜呢。昭华工会也是一气点了两个团的人，火速赶到了世界之树这边。而他们发现这边异常的玩家此时已经被月云工会的人劝退，更是印证了他们的猜想，这边绝对是刷 BOSS 了。 直接刷过去。 听说了那边自家的玩家有被清场，昭华工会的会长对两个团的玩家下出了指示，准备直接一举将月云工会拿下得了。结果到了地方，却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。月云工会的玩家似乎是有意回避着他们，让昭华工会毫无压力地一路冲到了底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昭华工会的会长纳闷上了，一点都不抵抗就让他们闯进来了，这是在杀 BOSS 吗？这么做好像不科学啊。 哎，都等等。 昭华会长觉得其中有诈，有点不敢继续贸然深入了，连忙叫停了队伍的前进。 都先在这等着，来几个人后一起先去看看。 昭华会长身先士卒，点了几个人组了小队，先一步深入侦查去了。这几人再往前走了没多久，很快就看到了前方的热闹。大队的玩家看似杂乱，实则有序地乱成一团，却齐指共同的目标，很像是在打 BOSS。 为什么要说像呢？因为昭华的几个人赫然在这堆玩家头顶上发现了月云工会的称号，同时还发现了一展天下的称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昭华工会的人有点费解了。照理想的话，那就是两家在一起杀呗，但这样的事儿没听说过呀。野兔 BOSS 这种宝贵的资源，难得他们这些工会也有机会杀杀，还这样合作，分出一半给别人，有没有这么好说话呀？阴谋，这当中一定有什么阴谋。昭华的会长如此认为着，只是不知道这阴谋是冲着他们昭华来的，还是这两家在互相算计呢？如果是他们在互相算计，那他们昭华正好可以渔翁得利啊。但如果是算计昭华，这算是个什么圈套呢？让他以为渔翁得利的圈套？昭华会长真是精彩艳绝，啥提示都没有，都可以构思出好大一张网。 会长，怎么办啊？ 身边有人问。 这看着有点怪啊。 昭华会长犹豫着，又左右看了看，似乎没人搭理他们这边。由于只是几个人，目标小了很多，他们这一路靠近，轻松避开了附近其他玩家的视线。 能不能看到里面的 BOSS 啊？ 昭华会长探头探脑地找寻各种角度，希望视野可以穿透那群人。 这应该是在杀 BOSS 吧，不然这样是在闹腾啥呢？ 一人说。 但这太和谐了，不科学啊。 昭华会长不解呀，十分不解。但再不解，决策终归是要下的。 BOSS 的血量可不等人，他也不清楚这帮家伙在这杀多久了，万一 BOSS 马上就倒掉了呢？昭华发了个消息回去，叫后边的大部队迅速跟进，而他们几个则趁此机会观察这边两家工会玩家的举动。收到消息的昭华工会玩家立刻朝这里继续进发，这么多人的行动当然就逃不过两家工会玩家的眼睛了。月云会长和展楼兰都是收着一路上传来的消息，对方的来意是很清晰的，说不得也得先防上一防。 两家工会的人也开始迅速朝这边聚集。昭华工会的人赶到了，两家工会散布出去的人也全回去了。昭华的会长这再一看，晕，对方人好多呀，这两家好像真是一伙的，这么和谐地针对他们昭华，这两家真搞成亲家了。两边就这样对峙着，但因为都没有会长的指示，谁也没有动手。这都是精英团队，很守纪律，没有人会在没有会长授意下向对方挑衅，场面就这样僵持着。昭华会长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，他走到了团队的最前面。 那啥，你们这是在干啥呢？杀 boss 呗，还能干嘛？ 有人不以为然地回答。昭华会长的头顶上“会长”两个字当然是显示着的，但对方又不是他昭华家的，当然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儿了。 杀 boss？ 昭华会长很想问：“杀 boss， 你们两家怎么不打起来呀？”但这话能问出口吗？到最后是来了一句：“ 是吗？杀得怎么样了？”“ 就快完了吧。” 对方答道。 喂，你们想干嘛？想捣乱吗？ 月云工会的人堆里有人喊了一句。昭华会长鄙夷地扫了一下那个方向，心想，这什么人呢？这么没见识，我们不是来捣乱，难道是来观摩学习的吗？果然是从来没杀过野兔 boss 的外行啊。昭华会长敢这样想，当然是因为他们工会还是杀过点野兔 boss 的，虽然也无力抗衡大工会，但昭华工会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野兔 boss 的追求。神之领域这么大，各大工会撒网再广，也总有漏网之鱼，不是？昭华工会就靠着这样的方法，仿佛偷猎一般的，还真杀到过几个野兔 boss。不过因为这种追求，他们被大工会干掉的次数倒是比他们偷猎到的 boss 还要多点。有时候先一步赶到，赶紧开杀，结果后有大工会赶来捉到，可不就连人带 boss 一起被灭了吗？虽如此，昭华会长觉得他们至少是敢竞争的，和那些都不敢打野兔 boss 的工会是要高一个档次的。月云工会在他眼中自然就是这样的低档次，至于一展天下，那家除了钱还有啥呀？切！虽自诩斗争经验丰富，不把这两家工会放在眼里，但看这两家这么和谐站在一起，一抗二，昭华会长却也不敢呐。只怪最开始送来消息的家伙情报搞得不清楚，只要知道是两家，再多带点人呢。昭华会长正思考怎么个搞法呢，突然就听到耳边响起一阵欢呼声，心里顿时就叫坏了。果不其然，消息传出，野兔 boss 已经被杀了，两家工会现在是齐齐一片欢腾。 我靠，这两家真是有奸情了。 昭华会长这一看，boss 都倒了，这两家工会居然还真没打起来，最后一副你开心我开心的模样，真有点无语了。果然是外行啊，野兔 boss 居然不抢，居然还结成同盟的。昭华会长悻悻地想着，已经准备带人离开了，却见两家工会的人堆散了散，月云会长的会长岳子清、一展天下工会的会长展楼兰正一起走了过来。在这两人当中，更是有个头重脚轻、怪模怪样的家伙，一下子就让昭华会长，不，应该说是昭华工会的所有人注意上了。等的人再近了点，认清了对方头顶的 ID， 昭华会长顿时觉得有点头晕目眩。 我靠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 昭华会长呆呆地站在了当地，忘了率队离开了，结果这三人径直到了他面前。 岳云工会的会长岳子清和他是认识的，招呼了一下就给那边两位介绍了一下。 这位就是昭华的会长白溪刘景，不知道两位认识吗？久仰久仰， 展楼兰说道。这个倒不是客气，虽然战队在联盟中是底层的，但职业级的就是职业级的，人家在网游中的工会还是相当有势力的。展楼兰搞风搞雨的，最近看起来人气暴涨，但要说根基，还真比不了这些垫底的工会。人家是有真粉丝的，铁粉，队伍成绩都这样了还不离不弃的，这不是铁粉是什么？这边叶修则是两声，诚实啊，久仰都没好意思说。虽然在游戏里是一方豪杰，但名字真传不到叶修这级别的耳朵里。叶修这会儿正想着是昭华战队都有点谁呀、啊，有没有什么有出息的家伙呀？ 这位是翼展的会长展楼兰，这位嘛，其实不用我介绍吧。 岳子清回头又给白溪刘景介绍， 是那啥，对吧？ 白溪刘景直接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角色的视角基本是都落在了君莫笑的身上。突然遇到这种大神，一时让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大脑实在有点短路。 对什么呀？说要说什么？ 岳子清说道。他和白溪刘景的关系其实还行，当然这种私交并不会成为白溪刘景抢他 boss 的障碍，这是公事吗？ 哼，是这样，叶修说话了，刚才我们杀 boss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 对啊， 白溪刘景说。 很顺利是吧？ 白溪刘景心想，你们顺利是因为我犹豫太多了，我如果一上来就出手可就不会这么顺利了。 我们现在是合作杀 boss， 怎么样，你们昭华要不要也加入啊？这样的话即使过了这一段，和霸图、微草、蓝雨他们竞争，我们也未必会落了下风的。 叶修说道。 霸气啊， 白溪刘景想着，看大神说话都是直接叫霸图、微草、蓝雨的，这都是人家战队的名字呀，搁我们的话，这不是应该叫霸气雄图、中草堂和蓝溪阁吗？差距，差距。这白溪刘景实在有点心不在焉，注意到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地方。